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节目咧又翻嚟啦，咁咧我哋都系情商咗阿笋哥翻嚟嘅，因为牛医生个柒头皮真系想捻咗去屌閪。咁我哋今集谈咩咧？谈性欲。 喂，呢、這个牛医生究竟佢点嘅咧？呢、這个呢期屌 嗰条女 系啊？ 嗱第一 嗰只閪系点嘅咧？ 哇！你讲啲嘢，第一嗰条女唔核突嘅， 唔核突， 唔核突 大波， 大波靓妹咯，又唔大波嘅， 即系有波。 有波嘅就試下香港靚妹樣咯，白噶好白噶。 哇正啊！ 試下香港靚妹樣咯，即係因為嗱好老實講啊，喂唔好意思，好放羊屁啊，臭仔。 咁我問唔到嘅啫。 咁咧話説咧，啊改放屁，我話説當嗰日咧就去 Link 卡房買嘢，咁啊買完嘢之後咧，我咧就腸胃唔好，你不嬲知啦，就喺 counter 俾錢嘅時候放撚咗個好臭屁，哇個 sales 真係見我未見過咁堅嘅 sales， 面無巨色，面不改容，我老婆臭到即刻當離開現場，個 sales 繼續係談笑風生，談笑用兵，你真係哇狗驚！训练我屌你老母！ 你卖贵嘢就系咁啦。 哇！屌你老母，臭捻到当时个场啊！如果有呢个美国嗰啲特种部队嚟，肯定将个拉捻咗。你个唔加产啊，俾我生化武器啊！屌你带个身度啊！屌你老母！嗱，咁啊，讲完呢核突嘢之后咧，讲性欲嗱。谈性欲，我想讲一番说话。呢、這个我哋离开咗我哋好耐嘅老友 阿拉夫斯特， 阿夫斯特艾芬讲性欲。是定期回歸強而有力，你需要壓制它的時候，你會付出很沉重和很痛苦的心理代價。我們的性慾是圍繞著這個社會的，是一個大方向來的。我們不要說、啊、是的，這個社會可不可以閹割性慾，或者是可不可以， 我今天反過來這樣說，就是社會呢，作為現在現代社會，現代都市呢， 是 即係咧，係特別多慾望喺裏邊。譬如話，你行過會睇到啲雜誌啦， 係啊， 即係而家哇，近排啲僆模嗰啲，即係個個都波大大咁樣咧。 哇！真係我話俾你聽，最中意邊個？哇！劉欣怡個波大撚到，我話俾你聽，阿九婆講一樣嘢堅啊，一個劉欣怡，一個周秀娜，佢一睇就話兩個波假嘅。 系咩？ 咁咧點解咧？嗱，有一日咧，阿九婆同我分析喎，上網咁咧就睇撚咗阿周秀娜幾張相。嗱，周秀娜而家咧喺地鐵站咪有張相咧踎喺度，即係跪喺度。咁咧個薄落咧咪滿曬花嘅。咁咧有一日咧，我翻嚟咧就睇阿周秀娜喺相。咁阿九婆就衝入嚟，咁我好彩冇打緊飛機啊！如果唔係阿九婆，可能當時已經逼我同佢屌屎翻一次啦。梗係唔係呢咁嘅嘢啦？咁咧阿九婆就話假波嚟，我話你點睇得出？佢話第一。周秀娜咧咁多张相都好啦，佢啲薄落咧同个波嗰个贴嘅情况咧系好贴噶，永远包晒个波底个形，俾上边你睇嘅，即系俾三分四个巴，即系三分四个波你睇。咁咧呢啲四分三巴咧有一样嘢咩咧？佢里边咧可以占咗好多嘢个波底嗰度。佢通常咧啲人咧阿宝宝龙就话俾我听咧，而家嗰啲人咧出术系咩咧？因为宝宝龙买嗰啲薄落好贵啊，我老婆买嗰啲薄落咁佢去邊度買呢？以前嗰間叫 Philosophy 啊，乜乜 Philosophy 啊，喺嗰、那個中環置地嗰度買嘅。但係咧嗰啲褲啊，因為唔啱著啊，通常佢俾鬼佬馬著噶。咁咧條 T back 佢唔啱著，阿寶寶龍永遠都著 T back 嘅，佢唔著一條嗰啲底褲啊。原因就係因為舒服問題。咁咧佢嗰啲內衣咧，亦都係嗰度買嘅，因為佢個身形，你好似我老婆波唔細啊。咁咧去普通嗰啲薄洛店買咧，又唔舒服，因為佢唔中意啲厚墊嘅薄洛噶。阿寶寶龍戴嗰啲薄洛好撚薄嘅，咁你使唔使欣賞下咧？ 唔使， 唔使啦。咁咧就好薄嘅。但系咧，佢薄得嚟啲 lace 又要唔刮肉，咁所以佢要求個薄洛咧就係、是、好有要求噶。佢揀薄洛，咁之後咧，而家冇乜錢咧，就去呢個 Perfect Shop 就專買一隻牌子叫咩華倫咩咩咩 Team Team Team Team 唔知乜鬼 Pins 咁樣樣嘅，又係法國佬嘢嚟嘅。咁咧佢就話，逢係試呢啲薄洛，點解阿劉欣怡同埋阿周秀娜個波係假咧？佢如果你個波係大，亦都係要騷到你喺個波係真波咧，個薄洛咧應該就係、是、嗱，佢而家日本 A.V. 有啲薄洛咪好，即係就因為三角形咪睇到個波底嘅，又睇到個波面嘅，就係包咗一滴嘅啫。佢嗰啲就係真波啦。佢話周秀娜同埋阿劉欣怡個波咧，通常你睇到嘅咧都係佔咗個波底嘅，即係個波底係 令到個波向上走。 啊！令到個波向上走，佢裏邊咧就會戰一邊邊啲嘢咧。哇！喂，唔係喎，佢屌你跳舞啷下啷下，佢又唔係啊，戰撚咗啲 baby oil 啊。佢如果水咧，你又會佢原來而家咧有啲pack 賣咧，佢俾過我睇啊。我有一次同佢買薄洛，佢嗰啲 pack 係點嘅咧？裏邊咧就是、打咗一啲嘅水落去嘅，啲油啊 ，BB 油咁嘅嘢落去，咁咧就壓實佢，即係好似嗰啲吹氣嗰啲咁啦，打落去之後壓實佢，咁咧。 佢又唔會打到佢漲曬喎，即係總之有啲朗朗地咁，就墊喺個波底嗰度，咁咧就攝到同個波形差唔多咧，咁攞啲雙面膠紙咧貼，貼完之後咧，你朗咧佢一樣朗嘅， 哦， 即係佢朗嘅時候一樣朗噶個波，但係你就嗰、那個係假波嚟嘅，咁咧因為佢真波咧會點咧？佢話真波唔會咁挺噶，佢真波通常點咧墮啦個波。有咁大就一定會掉掉地嘅，掉得嚟咧就唔會好似佢咁樣樣，係一個碗形咁谷上去嘅，佢一定係流噶啦。咁我話劉欣怡嗰個會唔會好啲啊？因為劉欣怡嗰個波咧就你見到係即係掉少少啊。佢話劉欣怡咧，你佢篤過幾張相俾我睇，嗱佢啱啱出道嘅時候嗰個係真波，之後咧佢俾你睇到嗰啲咧嗰個 bra 咧係有攝嘢嘅，所以佢話啲靚模嗰個波係假嘅，即係佢哋嗰個攝法係好高明啊，同埋會打咗好多陰影啊。佢話咧，如果要個波大咧，因為阿寶寶龍成日去做嗰啲即係推拿啊，嗰啲揼骨啊，佢去啲好貴嘅地方做咧。佢話咧，如果你出嚟著低胸衫咧，佢哋會有個服務係點咧，幫你打啲 shadow 落去，令到個 shape 好睇啲。佢話如果你嗰日要著低胸衫，佢會幫你打啲粉。佢話點打嘅咧？就嗱，我哋條頸對下，因為唔同色噶嘛。即係如果你塊面化妝，佢哋打粉係點嘅咧？打埋個膊頭、手臂同埋隻手，同埋個波呢度，咁之後咧呢度咧就幫你掃啲陰影上去。咁你遠睇你唔係聞個波啊，即係你唔會狼翻樣嘢就係、是，哇！屌你有個大波妹咪去聞下先咁，你唔會啊嘛。咁你遠睇咪會打咗個 shadow 落去，咪 sharp 好多咯。同埋佢打唔係淨係打呢度，佢打埋個波底呢度噶，即係佢打埋個波底呢度，你咪見到個形出啲咯。但係阿寶寶龍一俾我睇就，即係佢指出嚟俾我睇，我就知道嗰個係假波咯。 但係冇問題嘅，我哋從觀眾嘅角度去睇，我哋只係感覺到佢有一對波啫。 啱， 我哋係冇需要揸，我哋冇得揸嘅。 冇得揸啦！屌你，我哋有一揸，我哋都唔閪屌你。 所以佢哋作為一個演員嚇，佢哋提供咗一對美麗嘅波俾我哋，我哋應該感覺感恩嘅。 啱，嗱，同埋一樣嘢咧，我哋嘅性慾咧圍繞咗呢個社會嘅結構。如果我哋呢個社會冇性慾，嗱，我哋會出現一樣好恐怖嘅嘢，我哋冇下一代。 嗯、 我哋个欲望会好低， 唔系而家有欲望都可以冇下一代嘅， 有欲望啊，咁啊系啲避孕方法好似好先进嘅吓，咁、我哋对其他嘢嘅欲望都好低，因为我哋好多嘢系嚟自欲望、性欲去引申出嚟嘅， 系系系。 嗱，如果唔系我哋嘅 poster 唔会有好多型男索女嘅，咁我不如揾个肥佬去影啦，屌你老尾，我影呢、這个Hugo Boss， 你睇下 Hugo Boss 嗰啲广告啊。你睇 Calvin Klein 嗰啲廣告啊，哇，個個嗰排朱古力啊，嗰啲胸肌一條挑低 ET bag， 屌你老味啲鳩毛爆爆地出嚟，我係女我都覺得想買啦，啱唔啱先？我係仔我覺得有型啦，一樣噶。我哋個社會唔能夠閹割性慾呢樣嘢，同埋性慾呢樣嘢係一樣好奇妙嘅嘢嚟，係引申咗同埋推咗我哋去做好多好多我哋嘅生活上 面。因為我聽即係咧，我唔從正面嘅角度去講啦，就係、是、咧我聽過好多師傅啊。97年之前， 系， 唔系97年之后，即系咧成个经济下滑， 系， 你知道咧，我哋做到摄影呢行咧，即系有生意先有公开咁， 啱， 冇生意嘅时候咧，你成日冇公开咧，我个师傅曾经同我讲话，企都请唔到， 系啊，真噶， 系啊，即系咧系冇钱真系冇性欲，同埋咧你觉得成个社会冇晒机会嘅时候咧，你直头唔想做嘅， 啱， 即系其实呢个系一个世界性嘅研究嚟噶，即系咧当年德军咧呢、這个喺个军营里边咧讲话有一个心理学家叫 William Wick 喺个心理发展心理学里边系 好出名嘅， 佢咧就系讲话当嗰啲德军咧系有閪屌嗰啲德军咧，即系要正常性生活嘅德军咧，佢哋唔系即系嗰个喺个集中营里边嗰啲俾人困死嗰啲人咧。佢哋嘅反抗嘅次數， 係 同埋個兇猛程度， 係 比咧嗰啲冇性生活或者係性生活咧係唔順暢嘅人咧，係嚟得多同埋嚟得慾猛嘅。 係啊， 嚇！即係我哋咧，其實咧成個 energy 咧都係同呢個，我諗同性愛呢個弗洛伊德講過好多次啦，我哋都唔再講啦。 啊， 即係一定有一個密不可分嘅關係。 啱啱啱。 所以咧，其實咧。呢、这個社會裏面咧，其實周圍都係色情雜誌啊，日日睇新聞咧，唔係波推係含撚啊，即係咁，其實係幫助我哋咧有翻 和諧啲嘅社會。 係啊係啊係、啊，其實係啊。 嗱，我想講一樣嘢好得意啊，有兩個幸福指數。嗱，香港人咪喺今次嘅幸福指數裏面，世界咪跌到好低嘅廿幾嘅，最開反而大陸啊仲開心過我哋嘅。嗱、 嗯， 第一，日本嘅有兩個指數，我想同大家講一講。一個咧就叫做性愛指數，係杜蕾斯公司每年都會推出噶啦。第二個香水購買指數，嗱香水購買指數咧，邊間公司推出得最多呢？頭先講過嗰間即係好撚乞人憎嗰個 Coco Chanel。嗱 Coco Chanel 咧點解有一個叫香水指數呢？ 邊啲人中意噴香水呢？戰亂你唔噴香水啊？係係 係。 喺一個好幸福嘅社會，食飽食飽飯，等屎屙，有閪屌，非常之咁和諧嘅日子，一個人先會噴香水嘅。香水唔係必需品嚟㗎，仲有香水係奢侈品嚟㗎、 嗯。 一支香水100ml，而家賣緊大約10蚊一ml，即係一支香水都要成千幾蚊啦。如果 perfume 嘅話，咁、咧香水是一個非常之奢侈嘅用品嚟㗎、嗯。通常啲人真係食飽瞓屙屌，好悠閒先要買香水嚟噴嘅啫、嗯。第二樣嘢就係性愛嘅指數。通常邊啲人會性愛多呢？真係個生活好愉快、好悠閒嘅時候，你會先享受性愛，你唔會覺得交功課。嗱，我點解舉一個咁嘅例子呢？話說而家人到中年，嗱，阿寶寶龍著啲 underwear 咧，真係好性感，亦都好 sexy。嗱，我識咁多個即係性愛對手啊，有關係嘅性對手，我可以數出嚟能夠贏阿寶寶龍嘅內衣褲嘅女仔啊，冇一個得，真嘅。阿寶寶龍穿的內衣褲永遠都是一些 lace tee bag 加這個 bra 是一 set 的，即是他不會買那些上面很性感下面穿一條白色那些屌你有什麼棉質底褲啊包到陷曬，他永遠不會穿這些的。我說為什麼？他第一，我們現在開始有些錢，第二，我希望你有個視覺享受，第三，去換衫的時候自豪一點。我們那個職業要換衫的嘛，那他更衣室呢，我說喂，那你更衣室有很多同事，他說是啊，很多同事的上身很漂亮，下身很噁心，就是穿條那些屌你老尾阿媽阿媽還穿緊那些襪底褲啊或者那些屌你老尾布多撚過條泳褲那些褲。 不過你剛才講起呢這個問題呢，我都覺得是即、就是寶寶龍是比較先進的，我覺得即、就是呢香港很多女性呢其實他們都是即係第一就係嗰個喺佢哋 education 裏面咧，身體係需要保護嘅。即係我唔係指保護係過分保護咁嘅意思。 係 咁樣咧。 啊，仲有寶寶龍呢排著孜然啊，孜丁啊， 係嘛咁正 啊，著好多孜丁啊。 即係咧，我覺得我就覺得佢哋好多時咧佢哋對於性愛咧，即係咧赤裸裸喺男人面前咧去表現自己的身體咧，佢本身都已經係好尷尬嘅事。咁如果你仲係同埋呢佢會將性愛呢睇成係一件禮物啦、 啊。 即 係 呢佢覺得係一件 交換品。 係啦，如果我同你發生性愛嘅時候呢，其實我係將一種好重要嘅嘢交換俾你。近排日本有一單兇殺案，你有冇睇呀？ 冇喎，可唔可以講下？ 講個女仔去講話我乜嘢都俾晒你啦。我尊嚴、我嘅錢、我嘅人生我都一次交晒俾你。咁然後你同第二個女人起碼一齊齋笨啦。咁樣。跟然後個女仔咧就將個男仔咧劏開咗， 哇！劏， 跟住然後將個頭咧切咗擺喺個台面度，然後咧將個內臟劏曬出嚟煲湯，咁啊叫做愛之湯啊叫做。 咁俾邊個飲啊？ 自己飲。 哇！咁堅。 佢咧，我諗佢係進入咗一個精神病嘅毛啊！即係咧，佢覺得咧，將佢成個食咗落肚咧，其實係一種同佢容易唯一嘅一個方法，而並且咧佢係唔可以再離開你。咁然後咧，佢將對方嗰個對手咧， 超感官世界 喎，即係將嗰個女人咧，哇，勁到超感官世界十倍啊！ 啊， 將個女人捉咗翻嚟。 啊， 咁點咧？就呢、這個刮咗一隻眼出嚟，然後咧就打甩佢棚牙。跟住咧，然後就然後咧，咁、那個女仔就話啊，你放我走啦，你放我走啦咁樣。跟然後咧，那個變態女咧就話你咁多男人唔溝你溝我老公，你唔可以原諒。跟住咧，然後揾啲硫酸咧喺個陰道灌落去咧，然後咧滴翻出嚟啲黑色水啊，成個人化鳩樣去咁樣咧嚇。跟住然後就每日食啲，每日食啲咁樣。然後我睇網上面咧，佢係直頭有張相喺度啊，個女仔好冷靜，好 calm， 白雪雪嘅一個女仔嚟嘅，即 係 CSQ 男咁樣。 跟住咧，然後就後邊有個雪櫃，雪櫃裏邊有幾副排骨就係佢老公。 哇！可唔可以 send 俾我睇下咧？ 我喺 news group 度再揾到 send 翻俾你。 叫咩事件啊？ 我唔知道啊。這個我嗰日睇完之後，夜晚睇個心都寒曬，因為佢將成件事寫曬日記嘅。 係。 佢寫曬日記嘅。 中文嘅。 中文嘅中文嘅。 哦。 佢有個。 但係 search 嘅時候攞啲咩字去 search 咧？ 我唔係喎，即係咧喺 news group 裏邊有 news 噶嘛。即係咧，佢有啲露天嘅 news， 咁我突然間睇到咁樣。 哇！屌你 send 過嚟睇下， 我就睇到 最中意呢啲嘢喎，屌！ 哇！跟住然後咧，我諗翻，即係其實點解你會覺得咁 sad 咧？即係除咗你喺愛情上邊，你有一種有一種離開嘅感覺啊！即係有個原本係好愛你嘅人咧離開咗，呢種感覺之外咧，最緊要咧，其中有一個佢係最開頭佢講。 佢最唔開心就係佢覺得佢乜都俾曬佢。而咧所謂嗰個叫乜都俾曬佢咧，正正咧就係指喺性愛上邊咧，將個身體其實你係冇俾嘢人嚟嘅。 係。即係咧。但係佢睇性嗰樣嘢個交換性太大。 係，即係到。正如我有個 friend 話，真係佢從來都唔叫雞嘅，佢就話：屌你尾，佢叫雞嘅時候擒上擒落，屌點解佢唔俾錢我？我心裏面實在太天真啦。不過咧，不過但係我都唔方便屌佢啊。咁樣但係 好熟噶， 我好熟噶。咁阿窮爺， 阿窮爺，我懷疑窮爺好撚鹹濕噶個撚樣。嗱，佢唔叫雞，佢因為食靚妹啊！屌你， 窮爺係好鹹濕嘅，但係窮爺佢因為你知佢哋啲政治家咧又 喂，但係政治家阿邊個嗱？當年我講一個政治家非常之鹹濕嘅人俾你聽，有兩個政治家喺中南美洲都好出名嘅，一個就係、波里亞爾將軍，咁咧領到中南美洲解放嘅偉人，另外一個咧就係捷古華拉，捷古華拉私生子女多撚到數唔撚到，呢兩個鹹蟲屌你老味，唉都好撚鹹心啊！第三個克林頓啊，屌你老味，叫梁司機吹簫嘅老母， 即係窮爺係一個唔出名嘅政治家，所以就冇辦法啦。 佢食好撚多靚妹㗎， 亦都可能係 喺麥樓嗰度。大佬好撚多靚妹上去㗎嘛，你同佢講其實咁嘅愛護地球我屌點波啦，光交冇窮人，咩光交救窮人，咩咩我哋嗰句 光交救地 球香港冇窮人。 即係呢我覺得我覺得就從上面嗰個例子呢可以講出呢就係、是啊、其實呢如果你將呢件事呢睇得即係將性愛呢睇得太重啦。其實本身對你自己的心理發展其實都有很大的影響咯。係，即係 once 你可以懟冧佢，就或者你懟冧唔到佢嘅時候，你 懟翻轉頭， 你有好強嘅自我毀滅傾向其實。因為你其實好明顯嘅條女咧懟冧佢嘅時候咧，佢已經冇諗過自己再生存嘅啦。其實， 喂嗱喺呢個即係呢個mechanism 裏邊嚇，我哋有一個 mental mechanism。咁你話佢係咪諗住唔再生存咧？我就即係有所保留嚇。我覺得佢會覺得希望會繼續生存落去，即係佢先會用一個咁嘅行徑去到懟冧你。如果唔係，佢就燒石油氣一齊爆一鍋啦。 咁啊 係，即係佢肯定係想繼續生存落去，睇你點死。即係佢個心態係咁樣樣。同埋近期上網有單嘢，我想大家 search 喺百度就得㗎啦，大陸網百度 search 呢個叫做鄭州女王。咁咧 咩嚟嘅咧？ 呢單嘢好出名嘅，近呢一個禮拜呢個大陸嘅網上熱賣。咁咧，我哋一啲網友咧就呢個係發明家 send 俾我嘅。咩叫鄭州女王咧？話説咧，鄭州咧即係姓鄭嗰個鄭啊，大陸嘅鄭州咧就出現咗兩個女王。咁咧呢兩個女王咧就玩 SM 嘅。咁你俾錢咧？就會有食黃金啦，飲聖水啦，咩叫食黃金？即係食屎啊！唔係佢食你啲屎喎，係佢逼你食屎喎。你唔係佢飲你尿喎，係你飲佢啲尿喎。咁仲有係咩咧？佢咧就係最堅啦。咁咧就公安咧就即係點解佢哋會被人拉咧？話説鄭州啲新聞記者啊，即係中央電視台咧，就明查暗訪，就明拍唔係就暗拍就實幹，咁咧就上去呢度咧就擺低個 cam 之後咧就揾個記者就問你有咩服務啊之類之類，咁、那個記者上撚對咧就話嗱我哋有呢個食黃金啦、飲聖水啦、鞭打啦，咁、那個記者真係俾人鞭。咁記者頂唔撚同就走啦，咁拍撚完之後，中央電視台八卦要做啲嘢，公安局，咁公安局一爆門上對咧，見有個麻甩佬戴撚住個薄落，俾人綁撚住，咁綁撚住咧，笠撚住個頭套，公安一嚟佢仲問嗰個做幹什麼，公安啊幹什麼，之後咧佢最撚好上咩咧，個麻甩佬俾人拉嘅時候戴撚住個薄落带领咗火咯，望领咗镜头一脸无奈，不要怕，不要怕，佢唔系话唔好拉佢，唔好拍佢，屌佢老母咪，屌你，不要怕，不要怕，带领咗火咯，系公安局嗰个落口供，佢做乜捻嘢咧？做一个动作，呢、這个动作非常之多人会做过噶，俾人拉嘅人卷曲防卫，将个头口咁低，耷捻到咁低。嗱，性呢样嘢好得意噶，我话俾你听，性就冇分变态与唔变态，只有接受与唔接受嘅啫。你觉得佢呢样嘢系变态，佢可能就系咁先能够获得性嘅兴奋。如果大家唔相信，我讲埋一本克拉夫斯特艾宾讲捻咗好捻多次啦，嗰本叫做咩性变态120咩一百几个实录咁啊，大家去 page 1买嚟睇下啦。 不过我谂系嘅，即系。 咁我仲想讲一样嘢，话说当年咧香港系兴 SM 啦，咁啊小弟啊叫鸡无数咁啊想去见识下。话说当年咧， 香港女王， 香港女王都唔见啊！当年香港咧系 系咪嗰 个 系咪上网见到嗰个啊？ 嗰个之前噶，嗰个之后嘅，有一个香港咧当年好出名嘅，就喺旺角中旺角有一间婚纱商场，叫乜鬼商场啊？ 金都， 金都系。金都商场佢扑街租个铺位喎，屌个老母，真系喺金都商场租个铺位啊！咁咧就玩 SM， 咁啊，哇！屌你，你我梗系去试下啦，大佬，你又成只细命一世系嘛？去捻度，咁喺门口咧就有个妹仔妹妹啊，咁咧就见有啲麻甩佬喺度排队鬼，你眼我眼鬼捻鼠鼠咁样，我梗系摄埋去戴顶 cap 喂，系咪有咩嘢啊？嗰个手嘢咧，笋嘢啊？佢话系哥系啊，咁喺个袋度揞张飞俾我咩？我丑嚟噶，我话吓百几好，系咪而家嗌到123嗰124啊？佢话唔系啊，而家唔知嗌到60几啊！我吓冇捻嘢系嘛？佢话你去饮杯奶茶，我饮奶茶锯捻住个扒，夜晚食捻完晚饭翻都未到我啦。咁啊，梗系唔捻去啦。咁啊，嗰档嘢冇啊，即系嗰档嘢排唔捻到队，咁啊即刻出去勾牙买张报纸啦，睇下。啊！有冇啲變態嘢玩喺附近？咁咧就大字標題寫住 SM 佐敦乜乜大廈，咁啊上去見識下啦。咁條女食緊一個潤腸飯，佢擔撚條潤腸喎，咦咁撚變態？係咪個潤腸突然間掹出嚟塞你屎忽窿嘅？原來唔係，佢食緊飯。咁咧話説咧，原來佢裏邊嗰檔嘢咧就好似屋企咁，仲大過屋企啊，兩個單位。咁咧佢一邊咧就間出嚟咧就做揼骨嘅。咁一邊咧就玩呢個乜嘢？佢因為咧客多得滯，佢趕唔切食飯，所以食住做。咁呢樣已經夠變態啦，專業啲啊，大佬。係 啦。 咁喂，哥仔，不如咁啊，我而家趕住時間，我食緊飯，不如你嗰邊揼下骨先。咁我話屌你，唉，算啦，嗰邊揼下骨。咁我同嗰個骨妹傾，我喂有咩變態嘢？哦，我都係請翻嚟幫佢揼骨㗎咋，因為嗰邊即係本客得滯咁啊。你過嚟呢邊食住揼住骨先，咁啊一冇客叫呢個叫到我過去，我話。哇，系咪有啲咩吞金魚啊？嗰啲鞭打啦，系啊，我表演俾你睇啊！我喂，咁啊好啊，喂，試下先，系咪我鞭嚟？我自己鞭得噶啦，咁攞條鞭劈劈佢屋企，鞭咗啦，鞭咗噶啦！我吞金魚，啲金魚屎曬啊！我話咁有啲咩嘢？我同你吹笑啊！我唔使啦，啱啱食完潤腸飯，唔吹笑。咁仲有啲咩變態嘢睇啊？有啊有電鑽睇啊！我話電鑽咪轉閪噶啦，係啊，個電鑽仲慢撚過，屌你老尾！嗰啲阿伯想留得嘅嘅嘅。咁我話點買啊？佢話塞落個屎閪窿嗰度。我話咁樣唔使塞啦。仲有啲乜嘢？有震彈啊！我話震彈，哦點玩？塞落你個屎窟窿度。哇！唔係話你有冇洗過啊？我哋攞啲避孕袋入住噶。我啱啱塞完上身，如果塞落我冇啦。咁仲有啲咩嘢？咁话屌閪啦，我话咁啊唔使，我话今啱啱睇完表演几多钱，我都要300蚊，我话放低300蚊走，佢嗰条 BB 屌你老，劈劈咁嘢搞到点，屌你老咩呢啲， 但系都有好多人帮衬嘅喎，真系 呃捻咗啦只狗，屌你老咩，所以我想同大家讲，性欲里面我哋会有好多花神，咁咧我点解要讲呢啲嘢咧？话说啊，咁咧我哋一个同事个老婆咧就成日都讲一样嘢喎，咦？是不是你的闹钟？ 不是继续 啊。咁呢佢呢就成日讲一样嘢就係话。 係咪冇电啊？ 咦喂就嚟係喎。 係咩啊使咪拜拜。 喂 ,51 秒咗。 係咩 不如拜拜先喎喂。 拜拜。 拜拜拜拜。 Hello? 嗨、hey.。